好啦，今日咧就星期三，咁咧就大家就唔好以为星期二，咁咧星期三咧点解会有城寨嘅特备节目咧？咁样咁咧就多得我隔篱呢位啊，就系呢个姚重炎。咁因为啊就下个礼拜都会有嘅。点解咧？我哋就系只有一个目的，就系吹谷咧，系呢个1月14号1/14 系 呢个两区嘅呢个初选啊， 系啦， 就系呢个新界东。同埋呢個九龍西嘅初選咁樣，咁咧就希望多啲民主派嘅支持者 係 能夠踴躍去呢、這個票站裏邊投票， 係 係啦。咁就首先我問下你先，姚重炎，講一講嗰個初選成個，我諗好多聽眾未必 係啊，未必知啊，係啦， 究竟嗱？我是撑你的。 多谢多谢。 对啦，咁但如果我好多我哋听众都是支持你的。咁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你初选胜出呢？ 是是。嗱，多谢新良兄今日俾个时间我，我亦都呢係借呢个机会想呼吁下九龙西嘅係街坊。咁因为呢嗱，初选资源有限，得三个票站嘅啫。 咁大镬啊。 係啊。咁呢三个票站呢我讲一讲个地址 先 系啦，第一个喺石硖尾社区会堂展览厅。 记住啊，城寨如果你住喺九龙西嘅，第一个石硖尾社区会堂里边嘅展览厅 系啦，系啦。第二咧就系尖沙咀加连威老道嘅基督教协进大楼。 尖沙咀加连威老道我去过嗰度， 基督教协进大楼要行一段路。 系啊， 第三个就好啲啦，就港铁站嘅，就系黄埔港铁站 A 出口。 黄埔港铁站 A 出口，即系呢个就系喺公众地方啦。 系啦，咁就所以咧就票站数量好少，而且咧都唔太就脚。咁为咗咁咧，其实我哋有义工团队咧，就直情咧会系全日朝九晚九咧，就喺石硖尾港铁站 A 出口，就系三人成团。 Okay. 你买到嚟话喂，我想投票唔识去，咁我哋就带你去到石硖尾社区会堂投票。 嗱，咁样，因为咧就。具体分析啦，你三个票站咧就少啊，我觉得咁咧就我嘅忧虑系咩咧？就系同阿姚重炎一样，就系、是、初选嘅气氛就呢个同今日嘅天气差唔多，凄风苦雨，零零落落，咁啊惨啦！咁点解咧？就嗱，我嘅睇法就 系 咁，无论你支持边个候选人都好，初选其实系帮泛民嘅代表做势。 系 啦，系无论最终赢出嘅系边个都好都希望 keep 住嗰个群众嘅动员，嗰、那个气势一路进入去正式嘅选举里面 啱晒。 咁但系如果你第一步都脱脚，系嘛，即系初赛都踢到乌里丹刀嘅话咧，都唔好话入到足总杯第四圈啊，第三圈已经被人淘汰，好似阿仙奴咁啊，大镬 啦！事实上咧就系、是、好迟先至通知， 但系而家揾唔到地方啊， 系有困 难，我都知道啊，有困难。民主动力嗰边都系尽晒力嘅， 冇错。咁但系就变咗数量又少，又唔就脚，又啱啱前几日先至通知，咁啊变咗咧可以宣传嘅时间又好少。咁啊，时间咧就系朝九晚九，1月14号星期日。咁大家记住要带两样嘢。 1月14号星期日朝头早9点到夜晚黑9点，九龙西三个地点，石硖尾村会堂嘅社区会堂嘅展览厅。 系啦。 尖沙咀加连威老道33号基督教协进大楼地牢。 系啦。 第三个。如果你话两度我都揾唔到咩啦，坐地铁去黄埔最简单 ，A 出口对出空地，嗱真系噶，你话加连威老道又难玩，石硖尾更加唔知系边，咁但系我又系九龙西嘅，咁点咧？唔债唔争在，用5蚊好乜都好啦，啊好多，如果上咗年纪2蚊添，就坐地铁去黄埔，咁就最简单啦。 系啦，当去参观下啦，黄埔站好多人未去过嘅新站嚟嘅， 好多人未出过系啊， 系啦， 当 去 参观 下啦，系啦，顺便去投票。咁啊，因为冇乜人知啊。而家咧就我哋喺街站嘅氣氛咧，就係話咧，大家話誒3-1-1，我聽過。 但你日日都喺街頭蒲啦，派傳單啊，同市民接觸啦，你自己 feel 到個氣氛係咪唔係好掂咧？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完全係講唔到地點啊嘛。我哋過去差唔多3个礼拜咧，所有嘅街站咧，啲人話好啊，1-1-4，我支持你，我哋投初選喺邊啊？未知， 唔知。 咁如果哦咁啊，你知再揾我啦咁樣，咁啊冇咗件事啦嘛。係去到咧7号先至知道。咁於是乎就得幾日宣傳啦，咁而家咧就變咗我睇到嘅氣氛咧，就係大家話啊乜有1-1-4初選咩？唔係3-1-1咩？咁樣咁啊，大家咧喺個資訊上高咧係好多都唔清楚，咁所以今日咧希望都能夠係 透過城寨咧，希望多啲九龍西嘅市民嗱。咁今次咧就唔係一定要係選民嘅，因為佢係帶身份證同埋住址證明。 但係會唔會擔心？其實我啲節目都講過嘅，即係話譬如啊，舉例，如果我係民建聯嘅支持者，我梗係唔想你出選啦，因為鄭榮信最容易駁冧嘅可能係馮檢基啊嘛。咁我咪會唔會工聯會又好一車一車車啲人去呢三個票站投馮檢基咁咪大 Q 鑊？ 係啊係啊係啊，都有呢個風險嘅。咁但係咧，其實咧， 咁馮檢基又車一車人投自己。咁你咪輸硬，咁啊真係我唔知道九龍西嘅人會唔會含淚投馮檢基啦，唉，好多我哋嘅聽眾講到明就唔會投噶啦，咁啊真係輸硬喎，如果係咁。 但係嗱，佢如果去建制派要做，咁佢嗰啲要俾錢咧，咁佢所負擔好巨大 啊！你又真係睇唔起人哋啊！你真係中國大陸冇乜都冇，淨係有錢，係咪先？要佢去租車，喂大佬，佢嗰、那個。一个系统嚟噶嘛， 系系 区议会又系咁，立法会又系咁，一揿掣去边度租装脚系边个，然后点样一车车嗰啲掌心雷佢哋熟晒噶， 冇错。所以我其实个风险大噶，我随时系会俾自己人 DQ， 而家 过唔到初选噶， 唔系政协王国强同埋文汇大公报话要 DQ 你啊，我怀疑嗱真噶，我个忧虑嚟呢个真系。当大公报星期二出完嗰篇嘢，再加埋呢个全国政协王国强，嗱佢讲清嘅嘢咧都有 follow up 嘅， 嗯， 所以呢个人咧唔系一个嗰啲类似中树根啊嗰啲乱咁笠嘅，系有即系、就是、有目的 嘅。嗱，但系如果你讲到呢一篇嘅报道话，我因为宣誓案而要 不拥护基本法， 系啦，所以就 冇资格参选， 系啦，一生不能再参选咧。嗱，我就认为咧呢个系违反选举条例嘅。構成某人當選或不當選咧，其實已經觸犯嚇、啊、懷疑觸犯選舉條例喎。 如果係嘅，可以報警嘅喎，其實係嘛，可以去選舉事務處 或者廉政公署啊。呢、這個正在諮詢緊法律意見嘅，因為佢已經係喺我喺街站已經聽到啦。有啲人話：喂，有親中報紙話你其實實會俾人 DQ 啦，所以我都唔投你啦，費事嘥咗我票啊。 就係 嗱呢一個咧，就已經係構成咧係違反選舉條例咧，係導致他人。不当选的行为来的。 嗱，所以我就话咧，我自己嘅忧虑咧系，我就惊咩咧？两边夹啊！你以为净系大公，净系呢个王国强啊？随时再加埋阿郑永信车啲人去投冯检基啊，咁啊大镬咯！话俾你听， 系啊，所以就真系腹背受敌啊！所以 嗱，好多人 就话 姚松炎会胜出初选，千祈唔好咁谂。 系未必啊！ 最担心第一，今次得三个票站。第二就是话，亦都个投票制度本身有个先天上嘅缺陷。 系啦，系啦。 嗱，譬如美国嘅总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嘅党内初选，包括台湾嘅总统选举，两党提名初选，都系由自己党员去投票噶嘛。 系啦，系啦。 但系正正因为香港嘅泛民咧，只系一个联合阵线，系咪一个松散嘅阵线？ 系系。 咁所以咧就不存在一个会员资格啊，党员资格。咁好啦，呢个就变成一个大嘅漏洞啦。 系系。 咁所以我觉得。冇办法堵塞之后咧，只有一样嘢，就系所有希望姚松炎代表泛民攞翻呢个九龙西议席嘅朋友咧，唔单止你去投票， 系啊， 你要 call 埋你啲 friend， 系啊，一大十。 嗱呢个唔紧要，因为佢就算佢唔系选民都好咧，呢个先至系即系最容易啊。屋企人好， 系啦， 你啲朋友好，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好，乜都好，系嘛？嗱，如果佢系蓝丝，我教你大家点样去 call 佢哋投票，就 系 话。郑永信最惊冯检基，如果出姚松炎咧，赢梗啊！郑永信赢梗啦， 系 咁嘅话咧，佢哋就会一齐去投姚松炎咁咪得咯。 系啦，希望大家咧就系九龙西嘅市民咧，系一定要 成个 一四。 我想问下啦，可唔可以同啲听众讲下成个初选嘅计分方式系点 啊？好啊，好啊，系啦，咁咧其实咧，将佢分成100分咧。1月14号的实体票站投票就占45分。 哦，即是说粒牌得票最多的那位就拿45。 不是即是说 拿晒。 照我理解啦，这个最好就问返民动啦，照我理解就是说用那个得票去乘 0.45, 那就是他的得分啦。 OK, 得分。 咁然之后呢另一个呢 就是譬如你拿到10000票。咁然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个4500分。 我的理解其实应该是去那个票数是会是占整个计分里面的 45%, 是啦 ,ok, 没错。另外的 45% 呢就是 香港大學而家做緊嘅電話 問調， 問調，但係嗰個咧就大部分八成咧都係用家居電話。 哦，咁啊 reject 數目都唔少 嘅。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益老嘢嘅喎呢啲。 係啊，係啊。 坦白講，以我嘅經驗，我就九十年代開始喺港同盟開始打電話㗎啦。九一年立法會選舉。 哦。 係啦，經驗豐富。我就到而家我都唔明點解咧，仲係唔用手機 number， 可能因為抽樣有問題。即係可能喺好難喺電腦抽。 佢今次咧就會裏面應該有一個好細嘅 sample 係手機。咁 都唔掂㗎，家居電話一定阿媽阿爸 係啦， 老人家聽嘅，同埋通常佢打係七至九啊嘛。 冇錯啦， 嗰個時間啲僆仔仲喺出邊 work 緊， 冇錯， 後生嘅 係啦，所以都係對我不利喎。係啊，都係對我不利㗎。所以45% 兩個組別咧，其實咧我都係有 好啦。剩翻嗰 10% 系咩咧？ 團體票投咗噶啦，不過未知結果。團體票 包括啲咩組織？政黨啊？ 政黨啊？ 泛民政黨即係民主黨、民協、公民黨。 咁當日咧，其實咧，即係都有 社民連、人民力啦。 咁佢哋係會，我哋自己又可以推薦幾個地區組織，亦、 okay. 都有一啲佢哋公認嘅地區組織。 咁、嗯、你有冇推薦啊？ 有。咁大家都知道，譬如話譬如我哋一直都有友好嘅組織，譬如話有一啲本土研究社啊，或者咧就係、社區公民約章啊，馬寶寶就應該唔喺嗰個名單裏面、但係喺名單裏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咧，照我嘅理解咧，就支持我嘅好多嘅， 真係 係喺團體票咁當然都要等15號啦。 會唔會到時票就投出去？ 咁因為暗票嘅，我哋唔知嘅，15號先至公布一次過15號全部三個組別。所有嘅結果， 但係嗰度就係 10% 嘅 ，10% 嘅啫，所以就咁贏曬都冇用。 OK， 所以話最關鍵嘅一係就民調，第二就係兩個同樣重要啦。其實係 啦，45% 係 45%好啦。咁民調嘅話，大家記住啦，如果有電話收到電話，就記住九龍西嘅。如果你係九龍西嘅，就但佢唔係 general， 佢係要翻個區嘅嘛。 我諗咧，佢個電話應該第一問你係咪 住 喺 係啦九龍西 嚇。如果你話係咧，咁佢先至會繼續問個問題嘅。 係啦，咁如果係九龍西嘅話咧，就不過我擔心呢個大家低估咗啊，馮檢基嘅嗰個嘅，即係始終佢老殘 係啊，好多人都 深水埗大佬，我讀80年代，佢已經喺深水埗，即係已經開始做嘢，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一啲嘅。傳統勢力嘅對佢嚟講係有嗰個優勢喺度。 係，事實上我喺地區裝腳上高咧，呢個係有不足嘅地方嘅。呢個正正係因為我轉戰地區直選咧，咁所以變咗喺九龍西咧，我就不具備呢個地區裝腳。 同埋我覺得而家 優勢 政治上都對你最不利。頭先我講呢個政協黃國強大公呢啲言論咧，其實就係同希望。亦都係影響出現114嗰陣時咧， 冇錯冇錯， 啲人咧覺得，姚松炎都攞唔到參選資格噶啦，投佢都冇用噶啦咁樣。 而家係真係喺街站先聽到呢一種講法。 同埋我覺得啊，你嘅對手都會散佈呢種消息。 哦， 即係方死你唔死啊！吹行啲。第二，我覺得亦都頭先你講，因為你係功能組別轉戰呢個地區直選，而袁海文同呢個馮檢基咧。兩個都有組織系統，有政黨組織系統，一邊就是民主黨九龍西支部，即係陶謹申啊嗰扎，咁一個咧就係呢個嘅民協，更加咧喺當區扎根咗都相當長嘅時間。咁所以咧就我見到好似話佢哋都會用旅遊巴去車啲人去投票喎。 係啊，喺媒體都直情係有報道添啦。兩位都我睇到媒體個報道就係會直接係去用旅遊巴車一啲支持者去到票站。 哇、哦！咁即係如果我係民建聯嘅支持者，就可以上去啊馮檢基民協嘅旅遊巴嗰度去投票俾佢嘅喎，都 係啊，都得， 咁啊 坐埋順風車， 唔係咯？咁所以我就話嗱，真係呢個三大不利， 係 即係嗱，好多人就係話以為你贏緊，我覺得就千祈唔好咁諗。我隨時覺得你包尾添，可能 哇！ 隨時袁海文都車去，喂人哋有個組織系統喺度啊嘛， 呢個係我嘅不足嘅， 同埋好多人托大嘅，成日都以為咧，即係袁崇賢掂噶啦咁樣。 似乎好似好多人都支持啦，我哋睇到无论网上同埋喺街站咧，其实个支持度高嘅，可惜咧， 真系网民都话俾你听啊，万人响应冇人出现啊，网上万人响应冇人出现嘅，真系噶，你唔好制啊，真系，所以你嗱，我觉得要谂一谂巧啊，大家究竟系咪你都要嗱，你话冇旅游巴又好乜都好啦， 可唔可以動員多啲嘅朱海迪啊，其他支持你嘅人呢？ 係有 嘅，喺巡迴喺嗰啲其他九龍西嘅地鐵站好，巴士總站好咧， 係係， 就係呼籲啲人啊， 係啦， 係啊，即係直情係諗辦法點樣，因為我覺得網絡支持咧虛嘅， 係啦係啦， 但係你點樣轉化成為一個初選啊？香港人係冇差唔多第一次今次 係 啊，即係有一個比較規範嘅初選制度， 係啦， 咁亦都唔係一個好完美啦，當然係，因為先天嘅限制好多，咁所以就會變咗咧，好多時掉以輕心， 係啊。同埋佢覺得就係話得㗎啦，咁遠你哋去投咪得咯咁樣啊！我喺美孚，譬如咁啊，佢話啊美孚有冇投？我話冇啊，最近嗰個可能喺石硤尾。 因為以前就係佢投票就落下邊投啊嘛，係 啊， 但係而家佢要特登搭個 trip 去石硤尾、啊、或者去黃埔投啊嘛， 冇錯啦， 所以就變咗點解佢哋要 book？呢、這個旅遊巴學， 冇錯啦， 蛇齋餅種，掌心雷啦，有原因嘅喎。 咁佢就可以喺屋企樓下一上車，咁你就車到。 唔係啊，我懷疑佢哋有區議員噶嘛，個區議員嘅裝腳就會組織定當日投完票就去食呢、這個食鐵大嶼山嘅呢個食齋啊，食蛇誒，而家咁凍添啊，又係蛇宴，我懷疑係嗰味嘢嚟嘅，真係噶。咁你就好蚀底啦，我觉得 系啊，呢个到时睇下嗰、个报道啦。但系就我就事实上即系唔会咁样做啦。我哋咧而家就不过好彩咧，就系各个政党地区组织咧都好帮手，就全力支持我。咁佢哋唔单止摆街站，亦都咧会喺一月十四号咧，就系喺唔同嘅地点咧，就系、是、呼吁啲人，亦都有义工咧，就系、是、喺港铁站咧，就系、是、带嗰啲支持者咧去到票站。咁希望用呢个方法啦，即係我哋叫做有一啲人喺街听到话吓、啊、原来1月14有初选，咁佢咪可以即刻係去到票站。 嗱，我就呼吁大家，如果睇咗我哋呢日星期三嘅特别节目呢，你就将我哋嘅 link 呢就 share 出去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等多啲嘅即係我哋城寨嘅听众，基本上 99.9% 呢都系泛民嘅支持者嚟嘅。剩返个 0.1% 呢就系共产党嘅卧底嚟嘅。即系监听。咁所以呢 ,99.9% 嘅听众呢，你哋聽完之後咧，就唔好淨係自己去投票啦。得我撐你，教授咁唔掂噶，我覺得死梗噶嗱。到時我唔想大家真係含淚含到頭逢檢機咁啊，真係含啊，真係呢次。所以咧就真係要大家要著緊啲，我覺得。 係啊， 同埋我覺得始終係唔係除咗個人之外咧，都係同成個泛民個勢要上翻去有關。 冇錯冇錯，我哋要將今次初選咧變成一次民主運動新方向嘅一个起步点， 系啦，即系话过去嗰一年啊，大家好似有一种好强嘅挫败感、 无力感，系啊，好严重。 系啦，咁呢种无力感咧，就会导致到咧，好多人觉得，诶、哎，搞咁多嘢做咩？搞嚟都冇用啦，选到又点啊，都冇用噶啦。 实际唔系，实际唔系， 系啦， 系啦，仲有好多，我而家直情喺政纲里边系有提到要反败为胜、反守为攻，咁咧用一啲新嘅策略啊，所以大家又唔好太灰心，觉得好似诶、已经再冇。 但系点样？反敗為勝 呢，反守為攻呢，其實呢過去一段時間呢，其實你睇到呢就經常呢就只可以防守，咁啊拉布戰呢，咁好多時呢就係、是、市民都 而家都防線都俾人攻 擊，係啦，冇錯，又改埋議事規則，於是大家就會覺得喔，咁、哦、你 做嚟做咩呢， 係啦，仲有咩用啊，咁樣咁啊，我嘅睇法就係話，以前你靠防守呢，人哋射十球你守到三球已經好叻啦，咁啊俾人射入七球囉，咁所以一定要諗一啲反守為攻。咁我過一年咧，其實做咗少少嘅實驗，誤咧都幾成功嘅。譬如咧，我哋而家咧就係話全力去做調查官員。嗱，你睇最近咧係律政司司長咧俾傳媒揭發，哇！原來哇，你有僭建自己，甚至可能係去改動嗰、那個 好明顯啦，同埋隱瞞自己婚姻狀況啦。 係啦，嗱，咁你睇下嗰個政治能量係好巨大嘅。即刻佢嘅誠信破產，然之後係需要去交代，甚至下台嘅。嗱，所以我就話咧，其實呢個就係反守為攻。咁我過一年咧，其實咧，譬如話喺財委會揭發政府啲文件講大話，又橫州事件就發覺去摸底，同埋咧就先霸後租。嗱，最尾咧先霸後租係成功令到地政總署咧係要出一個新政策終止先霸後租。嗱，呢個做法就係咩咧？要有一啲係用專業力量調查法。各去有造假失實，甚至利益輸送咧，嗱、那個效果就係嗰個政治能量就爆發出嚟，然之後市民一齊一呼百應咧，政府就 需要一定要回 應。我自己都有咁嘅感受嘅，其實我哋睇到嗰個一個改變。如果你話喺立法會裏面根據政府提交嘅法案同埋文件，坐而論道，死梗，因為你一舉手實輸。 冇錯，係。 好啦，要靠咩呢？要靠裏應外合， 係係， 即係話你要發起一個運動，或者係將嗰件事或者嗰個政策裏面最荒誕、最荒謬嘅嘢咧。將佢帶進社區嘛， 係啦係啦。 咁帶進社區就有啲方法，我成日覺得就唔係個個都得嘅。如果你繼續喺度攞生杯開記者會咧，我覺得就真係呢啲係 past tense 啦。大佬，我九十年代已經係喺啲議員後邊做嗰啲咁嘅嘢，寫新聞稿啊、寫演辭啊啲咁。即係而家已經係30年、30几年過去，我覺得真係呢種問政方式， 係 我覺得係真係過去式嚟嘅。 嗯。 咁好啦，而家要一啲咩咧？嗱，但係嗱，坦白講，我亦都做過傳媒。 係係。 如果你話發掘式，譬如今次鄭若驊中伏，我估人 tip off 俾傳媒啦，當然 是 即係有內鬼啦，當然。咁但係咧，嗱，亦都係要咩呢？亦都係要，如果冇呢啲嘅內鬼咧，就要有一個相當對政策嘅認識嘅能力同埋觸覺， 唔容易。 你先至睇到嗰個蠱惑位喺邊度。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哦，套丁咁啦，假設，套丁嗰啲蠱惑嘢，其實我哋好容易就俾嗰啲政府官員耍咗佢噶 啦。冇錯， 係嘛？即係你唔知道喂，有啲嘢犯法噶喎，原來，喂，法院判咗話等於呃中援噶喎，點解仲可以繼續套丁嘅咧？地政署，咁所以好多時就變咗係，我覺得慢慢係咪似一種維權運動咧？ 係 呢種模式。 所以其實譬如 就唔係真係辯論政策啦。 當然嗰個都做。但是你講好嘅，即係嗰個裏應外合係話咧，民間社會咧，其實而家譬如你見到啦，我哋有成立眾籌嘅社區部，咁啊自己栽培記者， 朱海迪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自己栽培記者，咁啊唔怕俾人收編嗰啲報導咯。咁其實咧多啲記者又識得做分析，嗱你本土研究社就係民間嘅研究機構， 佢套丁一出，咪大家就要攞曬個焦點。 冇錯啦。咁譬如我上年喺立法會透過咧係質詢。嗱，揭發咗佢原來咧上嚟嗰份文件係呃錢嘅，佢嗰個係一個調整準備金，上嚟攞幾億，份份都有嘅。咁一問港鐵，港鐵話佢份合約係冇調整準備金，啊當場踢爆咧，佢係不得不承認。咁呢一啲其實咧，當然你講啱，唔容易，同埋需要有嗰個行業嘅。是真的很準確， 其實對政策、對政治兩方面都要認識。 冇錯，所以是要開始去做呢一方面，可能培訓同埋咧有一啲組織，慢慢去加強。咁但係呢一種反手為攻咧，其實係俾到市民嗰種希望同埋著弱啊。 唔係因為佢好簡單啫嘛。嗱，你坦白講，你坐而論道，攞住政府份文件喺度論啦，論極嗰份文件本身係錯嘅咧，論極都冇用嘅。 跟住又輸， 佢又誤導，跟住舉手又輸。 係啦。 但如果你話揭弊案咩咧，就係話好容易就牽涉到 involve 嘅利益集團。而呢啲利益集團咧，我相信咧市民咧係心痛惡絕嘅。 係啦。 譬如好簡單，新界嘅套丁嘅問題。其實正正就因為呢啲咁樣嘅丁屋屋苑豪宅啊。是侵佔咗多公共空間 啊 嘛， 係啊， 硬硬將條路霸 Q 咗，然後就變成慢慢霸霸就變成係嗰個丁屋屋苑嘅入口嚟㗎啦嘛。 嗱，另外你睇大白象工程超支咧，其實你睇到市民係好憤慨嘅。 憤慨，我哋每次講親啲留言啊，罵罵聲，我話俾你聽。 係啦， 好簡單，我都話啦，東江水貴人3倍，貴過澳門1倍， 係啦，仲要 貴過東莞咁多倍。系嘛？一講就媽媽聲， 仲要話係恩賜，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好憤慨。咁然之後，港珠澳大橋，你就會發覺啦，又有係造假嚇壓磚仔，又有個人工島漂移 啦，係啦、 然之後個桶個鋼桶又沉降，跟住就死咗10几个工人啊！ 係啊， 你睇到咧，即係 趕工啊嘛，因為 係血， 因為趕工啊，其實係 嘅教訓嚟嘅。 嗱，所以我就話咧，好多時。在八九十年代我哋即係我做呢個議員助手嗰陣時咧，個論證問政嘅風格就係咩咧？我哋集中做法案，因為嗰陣時可以修訂，而好多修訂咧就冇分組點票。97年之後咧先至有分組點票，亦都甚至咧我哋嘅工作反而咧就係草擬私人條例草案，private members bill 去逼政府接受我哋嘅私人草案。如果你唔接受，就攞另外你自己嗰條出嚟。其實曾經成功過嘅。 我咪同 Christina 講咯，你個海港保護條例， 海港保護條例或者之前 梗係叻啦， 新界嘅嗰個繼承啊， 嗰陣時係得噶嘛， 係啊，遺產繼承啊，因為個政府開放啊嘛，而家唔得啦，佢唔會採你，所以我成日都話咧，你係要因應個政治形勢 要改， 去轉變嗰個踢法啦，即係話你嘅對手由防守足球而家全面搶攻嗰陣時。 咁你要点呢？一系你就退守。如果唔系嘅话，稳守突击。咁你突击嗰下系咩呢？ 冇错，啱啦，啱稳守突击啊！呢个 term 好啊，吓。 咁你突击呢，我觉得就要咩呢？嗱，你睇嗰啲成功嘅球队呢，就系、是、突击嗰下一吹就中。 就中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稳守系嘥晒体能噶嘛。你突击如果嘢嘢都唔中，突乜鬼突啦？都跑唔到入禁区啦，已经。 同埋灰心啊！一路防守是很灰心的。 是啦，一路防守即是拉布，如果你是弱队的话，你还可以即是捱到最后尾，通常一两分钟都顶不顺。 是啦， 最后尾的时候 有事。是啦。 是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讲一下究竟如果姚松炎入了去之后，其实有哪一些 area 我觉得是可以追得硬，而是甚至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发起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本身是呼应着立法会里面那个的工作。我觉得咁样呢就真係会呢 create 一个新嘅气象。从而咩呢鼓舞返过去几年呢觉得已经无力感好重嘅我觉得香港人。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好。 阿妈搞咩 冇嘢搞啊所以咪 friend 去旅行囉去南非。 几时出发 十号。 迟啲系咩三一一补选。 香港系两个月咋嘛三月十一号之前一定赶到返嚟啊。 OK。 你呢最近有乜搞 大嗰啲呀。 喂 喂师弟。机站搞咩 讲咗个机场。 吓、啊、我啱返咗嚟啊。走咩呀食过嘢一齐。 唔啦我赶住上机。 冇事。 咦係喎点解你唔早返嚟。 最后返嚟投佢俾姚松炎㗎嘛。 冇参选， 咩冇选啊？有势嘛， 输咗初选嘛，仲边有头啫？ 吓、啊，咩初选输咗？喂， 咩啊？ 睇完头先嘅案件，大家有冇谂过你可能都会成为下一个苦主呢到时再搞多个苦主大联盟嘅话 ，Tanya， 你好忙。 系啊，柳爷，嗱，可能大家都知道咧，三月十一号立法会就有补选。但是你又知唔知道其实民主派亦都搞咗个初选是一月十四号喎。 我真係唔知喎。大部分人呢我諗都同我一样啦。以为有一个补选即係就唔知道呢有一个初选要去投票㗎噃。 如果大家唔想好似头先嗰位苦主咁一心諗住投票俾姚松炎但係点知道初选一月十四号又唔记得投佢一票咁补选你又点可以支持到佢呢 留意返啦初选就唔同补选唔会有个票站喺你屋企附近㗎所以就要留意住嗰三个票站喺咩地方啦。 嗯不过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嘅因为姚松炎佢哋已经搞緊一个山卡拉投票团咁一月十四号呢就会同大家一起去票站㗎啦。 咁就太好啦记住要带齐你嘅住址证明同埋身份证正本先至可以投票㗎。 咁大家记住啦一月十四号唔理票站喺边度，大家一人行多步，就算系喺天涯海角，我哋都要投多一窝。 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承载有乐。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方国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 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尼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什麼是練心術？曬過勾球面這隻字呢，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來講，人的成長就好像古代的煉金術士一樣，要將身心靈不同範疇去提煉，才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的自己。在這個節目裡面，我會和大家一起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不同範疇的專業理論和科學實證，和大家一起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靜，城寨練心術，逢星期日12點到下午1點半。 好啦，今日咧就系城寨特备节目啊，叫做泛民初选。咁咧就我哋请咗呢个九龙西嘅其中一个候选人咧，就系姚松炎上嚟。咁点解咧？就因为我哋担心啊呢个初选嘅气氛太过弱啊，咁就导致到大家要含泪投逢检机。嗱，我讲嘅啫，唔关佢事嘅呢个。咁咧，所以咧就大家记住啦，三个票站地点，一个就系石硖尾会堂社区会堂嘅呢个展览厅。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黃埔地鐵站 A 出口對開空地，第三個就係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嘅基督教協進會大樓地牢。係 啦， 咁咧就如果你話我難揾嗰兩個，我就建議大家就搭地鐵去呢個黃埔啦， 最方便。 係啦，咁我相信城寨嘅聽眾就唔會舐嗰啲免費巴士嘅，因為太建制啦呢種做法，係嘛？我自己都唔會嘅，咁所以咧就自己搭車去黃埔，使乜坐嗰啲咁樣嘅旅遊巴？人哋以為你係鄭永信嗰啲支持者，咁就賴嘢啦，真係，係嘛？真係水洗都唔清啊，真係。咁所以咧就記住啦，唔需要坐咩旅遊巴噶啦，自己搭地鐵。揾唔到嘅話 ，call 埋班嘅 friend 出去食飯之前9點至9點，夜晚黑九點，朝頭早九點， 冇錯。 咁做咩咧？就經一經呢個黃埔站，攞落車投完票再上車。 記住帶兩樣嘢喎，記住帶身份證同埋住址證明。 要住址證明。 2017年，因為佢只可以俾住喺九龍西嘅市民， okay。 嗯，唔係選民都得，但係你一定要係住喺九龍西，有個地，有譬如水費單、電費單嚇，政府嘅 都煩嘅，因為比起一般嘅政府嘅投票嘅程序咧就煩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因為唔習慣咧而去即係冷待呢個初選。咁冷待初選嘅後果係咩咧？就係第一，你會提高咗對街勝選嘅機會。點解咧？初選目的就是令到泛民的支持者開始動員起上嚟，而希望咧到3/11正式選舉嗰時咧，就擊敗呢個建制派的候選人，就其實都唔係贏啊，其實係只不過守翻住 啱啱 泛民應該原本有嗰個位嘅啫。 係啊係啊，而且一定要三席嘅地區直選全部贏翻曬，先至啱啱可以守翻住地區直選嘅過半數 否決權。而家嘅形勢咧都未去到最明朗化嘅，我覺得。如果泛民嘅初選結束之後咧，到截止提名之前，政府嘅提名期結束之前咧，我相信總會有各式各樣嘅候選人走出嚟。 係啊，係啊， 有啲甚至可能係俾你睇落去係似乎係非建制派嘅候選人添。咁所以我覺得就難打嘅，其實 上次東華區議會補選都有啊， 有咪嗰個前工黨嗰個姓劉嗰位女士咯，係啊， 係啦係啦， 好彩就佢提名就20票，最終得票都係20票啫， 係啊， 證明選民嘅眼光都相當雪亮， 係做得好， 係啦，即係知道提名佢嗰20個就俾翻嗰20票佢咯， 係啦， 一票都攞唔到， 一票攞唔到啊， 真係飯盒都攞唔到啊，真係，即係呢個霞姨都唔會派飯盒啊。嗱，咁頭先我哋講開就係話，即係 YU 點解嚟咧咁？咁你就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喺議會裏面面對呢個即係 post DQ 啊，同埋呢個修改議事規則嘅形勢咧，就要改變個打法啦。 冇錯冇錯， 要穩手突擊，而突擊嗰一下咧，一定要鋭到硬。鋭到硬嘅意思係咩咧？就唔可以坐而論道、嗌口號、睇文件、財委會舉手輸咗咁就散檔。係，咁咪要將嗰個 issue 变成一个运动带去社区同市民连结。咁就借助社会嘅力量呢去补充返议会制衡力量嘅不足。 冇错。 係啦。 嗱、我好简短，因为我係有三大任务。我哋希望咧就系话咧，香港能够由今次补选开始咧，系民主运动有一个新嘅方向，可以为未来咧带嚟一个新嘅希望。咁所以咧，我就提出三个任务嘅。第一个任务嘅，正如头先世良讲咧，你提到咧就系话稳守突击呢个 term 好好吓，咁我就叫反守为攻。咁呢个系睇到希望，同埋我喺过一年咧系有一啲实绩咧系证明得嘅。啊，咁呢个阵间可以详细再讲。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说呢，其实我哋睇到呢民主运动真係好缺乏资源同埋钱。咁所以呢我就提出呢，我哋要諗办法顶住呢个红色资本嘅财团垄断，我哋要建构我哋自己嘅黄色资本嘅经济圈。 黄色资本唔係做咸嘢㗎嘛。 唔係就係我哋羽扇而嚟㗎嘛。咁我哋我哋呢应该要系呢令到我哋自己呢嘅资源咧留翻喺自己，就避免咧俾红色资本咧一路吞并我哋嘅资源。 喂，呢个唔系唯独是黄丝先至担心，我话俾你听，李嘉诚都担心。 系啦，华资都 坦白 讲都冇得做啦。 阿董建华连老豆嗰档生意都卖埋俾共产党，东方海外400多亿，舐咗啲钱就攞咗个败家仔嘅名翻嚟。你谂下，翻去百年归老点样见百耶？你话即系毁灭咗喺自己手上。 系， 但系冇得唔卖。好简单话俾你听，李嘉诚嘅电厂、码头呢啲所谓战略性嘅行业， 系 一定最终收归国有，由国企嚟去控制。 系 咁，特别系码头，你谂下佢一带一路全球布局，所有码头港口，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希腊，一路杀过去非洲、肯纳。所以我就话，即系呢个唔系纯粹，大家唔好净系再系将嗰个斗争啊立体化，我觉得唔好只系谂蓝丝黄丝蓝丝黄丝啦，嗰个系因为普选带嚟一个分化。 其实市民整体都要， 但市民整体系咩呢？包括商界，喂，你以为本土商界嘅利益，佢都系同红色资本对立噶？ 冇错冇错，佢都会冇生意噶， 系啊，专业人士，喂，当红色资本入侵嗰阵时，佢使用你香港专业人士，系咪？ 但系而其实喺股票市场，大家已经睇到啦，有好多嚟香港上市嗰啲新公司，哇，原来系造假，哇！ 喂，好简单，我都话啦，佢哋嗰啲管治咁恐怖，你仲林郑月娥去拆呢个马云鞋，准备俾呢个同股不同权、 上市、啊？ 喂，呢、這个直情系即系已经唔系净系讲黄丝蓝丝普选真普选假普选嘅问题。而家就要保住香港嘅命脈。 係嗱，但係結合政治嚟講咧，就係大家睇到嘛，呢幾年民主運動咧，其實政府又施壓，搞到我哋又一窮二白，又 cut 曬廣告，又即係抹黑我哋 YouTube 廣告啊！你啱啱先搞翻掂啫，冇咗半年啦都。 嗱，你睇到就係話咧，嗱，再係咁樣咧，成日都係眾籌咧，當然眾籌係長遠嘅出路之一，但係 我覺得 係咪啊？我就係話，直情要有我哋自己嘅經濟動力。有一个新嘅经济动力，我哋自己帮衬翻自己。而家其实我冇选择啫嘛。如果我哋系各行各业都有我哋自己本地嘅选择，我哋社区自己够咧，其实我哋可以创造我哋新嘅经济动力去支援民主运动啊。 同埋，我觉得好简单，主流媒体大部分俾人收编， 系啊， 系嘛？咁你点样创办自己嘅媒体，消费翻自己？ 冇错， 信念一致嘅媒体 系啦。 咁样你咪会有翻一个嘅动力，因为我成日觉得咧。脱离咗社会嘅民主运动系好难再发动起嚟嘅，你一定要有个基础先得嘅。 系 咁，所以我觉得系，亦都第二咧，我希望做得到嘅咩咧，就是、如果你真系当选嘅话，尝试扩阔嗰个嘅议题， 系 唔好净系 focus on 双普选。嗱，我觉得喺短期内，始终个主动权喺北京，亦都系喺林郑月娥手上。只要北京同林郑月娥夹计咧，好难喐嘅。 系。 即係佢要冷處理政治問題嘅話咧， 是是 你要 冇錯啦， 喺街頭點嘈咧，市民只係覺得唉好煩啊， 係啦，又唔得嘅咁， 係啦，嗌嚟都冇用，係我都想要，不過做嚟都冇用， 係啦， 咁所以嗰種無力感就用 冇錯，所以其實係嘅，其實咧就係話爭取嘅議題 繼續努力做，但係嗰啲咧，其實你係要一路俾壓力咧，可能係比較長線嘅戰爭嚟嘅。 而家又要儲翻啲本錢。 我哋倒翻轉頭嗰個反手為攻，係啦，冇錯啦，嗰、那個做咧，其實咧就係話喺社區裏面我有自救，等佢哋覺得生活咧唔使一路係被欺凌，同時咧我哋就係要去全力揭發嗰啲貪官污吏啊、利益輸送啊，將嗰啲財團同埋政府喺裏面咧有啲嚇即系唔见得光、不可告人嘅嗰啲事物咧，将去揭发出嚟。 呢个利益集团，我话俾你听啊，而家我觉得先至系咧入去议会问政或者系民主运动攻坚嘅一点嚟。 冇错冇错， 你睇到嘅其实郑若骅呢件事表面系僭建，实际你加埋佢老公一路隐瞒嘅婚姻状况，而佢老公就喺一带一路高铁呢啲项目里边攞到唔少钱， 系啊， 点解？如果我正正常常，我嫁咗咁好嘅老公，就算系再分好，点解隐瞒呢？而家政府都未答啊，究竟有冇申报婚姻状况？ 系呢、這个好重要、啊。 律政司未答啊。 系啊，呢、這个好重要、啊。 系啊，究竟有冇向中央情报婚姻状况？有冇向特区政府申报佢嘅婚姻状况？喂，你喺立法会 sell 呢个一地两检高铁，快快脆脆嗱嗱临开波。原来你老公系攞紧一路喺呢个攞紧嗰啲医道啊， 系， 喂，直接利益冲突嚟噶， 明显啊，直接利益冲突、啊。 因为嗰个一地两检西九嗰个站，你老公去承办个医道嘅，喂，大佬有冇搞错？ 系， 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所以我就话市民最唔中意呢啲嘢，譬如本土研究社啊，陈剑清啊，司马文第一出嗰个嘅套丁， 系， 一谂起话大佬我哋178尺叫做豪宅。系嘛？ 系 嗰啲丁屋已经僭建到三层半。 系啊， 系嘛？郑若骅个地库 500尺， 500尺。我哋住紧嘅178尺叫做豪宅。 你要记住，嗰500尺系冇交差响，犯法违法嘅僭建， 已经住紧三层嘅别墅。 系咯、啊， 仲要隔篱个老公就掘泳池， 系 点解得一个僭建泳池咧？共用啊嘛，因为 我哋供一世，我哋供一世系供178尺合法，但我要供一世，佢系 违 法僭建，冇交差饷，唔使钱， 系啊， 即系个社会不公义，其实系咁样嚟。 所以我就话嗱，好简单，我成日都讲新加坡模式，我相信共产党好，林郑好，都好羡慕新加坡模式。 嗯， 但系新加坡模式嘅本质，好多人都唔明白。如果你要国民，在人权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里面 surrender 俾个政府，你要保障佢嘅民生，呢个就系以前英国佬1997前喺香港同新加坡施行嘅政策，基本上系一模一样。 系， 即系话我哋上一代不问政治，点解可以呢？因为英国佬就系用民生换咗你嗰个嘅民主嘅权利，而你愿意主动去 surrender， 因为你可以保障到嗱，我10年之后我就喺屯门上车。然后上车15年之后，我就可以换出去荃湾。然后我20年我就住到太古城。所以你咪愿意 surrender 咯。但我想问一下，今日就算我年青人，我愿意翻去大湾区，愿意翻去前海 surrender 我哋嘅权利，唔再出嚟参加游行，唔再争取民主，你得到啲乜嘢？ 而政府系唔肯承认嘛？根本佢而家系有好多非本地资金。而錢流入炒高咗樓價，而政府自己有高地價政策嘛，佢嗰個係有一個旋轉門咧，係要賣地夠錢咧，先至可以找嗰個大白象工程嘅數啊嘛。咁所以其實政府自己一手造成嗰個樓價高咧，嗱，所以裏面其實有好多呢啲細節咧，政府一路就係講大話，但係一路用收編嘅傳媒咧，大家就以為話哦，因為你供應不足啊，其實唔係供應不足嘅問題咁簡單噶嘛。 阿姚松炎要盡量咧，將呢啲語言啊，將一啲好比較複雜嘅利益轉移嘅概念咧， 係 將佢簡化， 係 同埋變成一啲咧，即係市民啊，就算你喺街邊， 係 攞住個生果箱企喺度嗌鬼佬啦，嗰啲阿嬸聽完之後都棘嘅，會停低嘅，咁啊掂啦。 嗱，最近提議呢一個話，令到香港樓價可以重新可負擔咧，我就提出呢個喺街頭都幾受歡迎啊，合作社房屋。即是说以后用建筑成本价那就可以买楼。 坦白讲，曾几何时1960年代、70年代香港是有建屋合作社的。 是 啊， 是啊， 喂，大坑东村这个房协啊，是吗？还有平房什么委员会啊， 是 那时候好像李国宝好像坐在个 board 那里的。 是是哦，平民屋宇。 平民屋宇不知道什么，是啦，那些就是合作社来的。 是啦、啊、是啦、啊啊。 喂，大佬，这样东西包括以前大学的职员、公务员， 是、啊、 全部都用合作社的方式去建屋的。 啊啊、 自從一進入地產狂潮八十年代之後， 就了 全部剷除曬。 係 係，係嘛？你而家見到嘅北角村，大佬原本係公屋地，而家所謂嘅天價六萬幾蚊尺嘅海船， 是 就係、是、以前嘅北角村嚟㗎啦。 嗱，呢個係最荒謬， 幾荒誕你話？ 即係當陳帆話喂，而家唔夠地起公屋，爭地起四萬幾個單位，喂，點解你過去有七條大型嘅公屋村拆咗之後？要将佢变咗私楼咧，变咗豪宅咧，卖六万几蚊咧。 系啊， 咁你话冇地，冇地，点解你要拆咗个旧公屋村转豪宅啊？所以其实咧，政府就系用呢啲咁样嘅方言。咁我哋反守为攻嗰个突击嘅意思就系咁样。其实咧，你要俾到一个政治能量咧，令到政府一定要正视同回应市民嘅诉求。 我觉得就好简单，等于当年共产党崛起嗰阵时候一样，讲咩马克思主义啊，晒 Q 气啦。你去农村，你试下同佢哋讲阶级斗争，佢都唔知道你讲 咩， 系嘛？听都听唔明。 系 毛泽东个口号叫做打土豪分田地。 嗯， 讲到最后尾就系挑战国民党所代表嘅利益集团。 哦， 乜都系假。所以我就话，如果你要重新巩固翻个民主运动再起步，已经唔可能靠咩咧？同个政权之间喺议会里边咧做雕。嗱，呢个假设系错嘅。点解咧？因为呢个系同1997前。港英政府系个性质好唔同， 系啦，佢仲以为系嗰个年代啊。 1997前唔系因为彭定康，好多人话因为彭定康好人，麦理浩好人，都唔系，主要就系英国嘅政府系 above 香港嘅 local politics。 系，咁嗰边有民主啊嘛。 第一佢受议会监督，第二佢受英国嘅传媒监督。 系， 殖民地衰咗，嗰边会崩炸呢个执政党。 冇错啦。 咁所以变咗咩咧？个政府咧就唔可以偏袒某一个派别。佢只可以做一個 honest broker 嘅角色， 係， 即係話，譬如好簡單，彭定康咁啊， 嗯， 喺公共財政裏邊，佢要依靠李鵬飛， 係， 你扮自由黨， 係， 但係同北京嘅政治鬥爭裏邊咧，佢又要依靠李柱銘， 係， 咁所以變咗佢兩邊佢都會益下你，又會益下佢， 係有得傾，係。 咁時泛民咁多年之所以能夠成功爭取改善民生嘅嘢咧，就係因為英國政府，採取嘅咧就係佢高於香港嘅政黨。 系啦， 佢唔系一个固定嘅政治联盟， 嗯， 咁就利益均沾，系嘛？你又可以拉条 banner， 李华明成功争取俾得明渠冚盖咁， 系 跟住阿涂谨申又可以拉条 banner 就话哦，成功争取呢个九龙西嘅巴士路线重整咁样， 系 点解咧？因为佢会打牌俾你上， 系啊，事实上佢好 清楚， 系啊， 我喺政府喺民主党做嗰阵时候。嗯，每年預算案，麥高樂都會問我哋攞張表，你要啲乜嘢？而家陳茂波會咁做？ 冇啦，冇啦，冇啦， 絕對唔會。有嘅話會俾鄭永信， 係 係咪 啊？ 會俾陳家佩 好牌俾佢，係 會俾陳家佩， 啱曬， 亦都會俾周浩鼎， 係啦， 但係唔會俾泛民，所以我就會問啊，你仲用翻呢種坐而論道， 係， 然後希望同政務官達成某一種嘅共識，小馬大幫忙，幫佢開位，然後攞翻呢啲著數 ，Sweetie。翻去派俾居民改善民生，從而累積選票呢個方式，其實係真係過去。 過去啦，過去啦。而家係要形成公眾壓力， 係啦， 有揭發去造假或者失實，甚至利益輸送，然之後用群眾壓力令到政府一定要有回應。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翻返去咩咧？係代議政制發展前，泛民起家吳明鑫當時居民運動。 是 那种的模式，是社区居民运动的模式。 是 其实他们的老本行，不过因为他们坐了入议会这么多年已经滑晒牙，根本上已经没办法重回社区， 是 重返街头嘛。 是 那所以变成继续坐而论道，继续投票，继续输，然后继续市民就觉得无力感。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是吗？所以我为什 么是要这样 会支持姚松炎呢？其实不是说因为政见咁简单，我觉得最重要系个问政嘅方式，包括我支持朱凯迪都一样， 嗯， 系个问政嘅方式。其实本来喺立法会选举之后个势系几好嘅，真 系啊系啊， 喺横州揭弊案里边， 冇错冇错， 一路咁样打开， 系， 但系咧共产党 咪即刻出招啦，你睇 即刻出招系啦， 系啦系啦，佢就系发觉唔对路啊， 唔对路，正系佢最惊就系呢啲，最惊就系呢一班非泛民嘅。这个候选人成功当选之后、 啊、 用一种新的问政方式入去的话、 啊、 拉布我觉得他反而不怕。 他不怕了。 喂，因为市民都会反弹的，你如果长期这样做法。 是啊、 所以我就说现在应该，我觉得很多人问我揀候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很简单的。刚才我讲的那种方法，如果你们是支持的，你揀一个你认为 是能够实践到这种东西的。 是。 这个做法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是吗？当然你说没用的，入到去都是举手的书，其实不是个战场，不是举手。 所以正正是过去一年就是有实战的经验，而且有成绩表。大家看看譬如怎样令到先霸后租终于是终止这个政策。怎样阻止政府容许那种炒家一约多伙，亦都是透过议会揭发。即你会见到呢，其实有多场的战役呢，更加成功是财委会啦，大家看到是吧，几项里面呢直情是要去当场承认去造假。这一些战役已经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议 会。所以我就说本土的意思呢，大家千祈不要一去到就最高层次的位置，即是讲主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个系死路嚟嘅。我觉得 so far 到今日嚟讲，喺嗰个位啊，就是你跌咗落去共产党最强嗰一 part， 就系民族主义。佢一启动个民族主义咧，即系支那宣誓案等等一路咁样 DQ 落嚟咧，就因为佢攞咗个民族主义道德高地。结果咧就令到民意里边嘅中间派归咗佢嗰边，咁就死啦。但系如果你喺揭弊案、郑若骅僭建、隐瞒婚姻啊等等呢啲问题里边咧，你见到落应鉴都出嚟砌佢， 系啊， 系嘛，你就知道呢个就调翻转，泛民企翻喺道德高地啊， 系啦系啦， 所以我话本土嘅意思咩咧？翻翻去社区啊，其实系嗰个先系本土嘅根嚟噶嘛， 冇错冇错。 譬如点解我哋自己唔可以组织合作社建屋啊？ 系啦， 系嘛？点解个本土经济系一定要俾外来嘅财团去领展里边去？喂，大佬，而家我都话啦，你哋屋村嗰啲领展商场，我最近去横头磡， 系。 哇！我话顶，全部都系仲劲过 Daddy Franz 西餐 coffee shop， 贵到离谱啊！ 贵到离谱，四十几蚊个早餐食牛角包。而家啲公屋居民点解会咁嘅咧？ 嗱，所以开 心尾原来发觉嗰啲后边系大集团， 系梗系啦，梗系啦， 全部都系 唔系。所以嗱，其实咧头先墟市去对抗领展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第二项，就系话点样用黄色资本去对抗红色资本，其中一个例子嚟噶。所以做咗一年墟市，你見到有出路嘅喎， 有 係啦， 同埋起碼有啲小生意嘅人可以 sustainable。 係啦，咁我哋自己嗰個財富咪唔會留咗去領展呢啲財團咯，我哋咪可以鞏固翻自己嗰個本土嘅經濟權益咯。 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咧，包括我哋自己城寨，我哋會做嘅 apps 咧，都係咧鼓勵多啲人去幫翻、幫襯翻。 冇錯冇錯， 小店好，你聖誕節啊～唐一鸣个 hamper 你可以帮衬噶嘛，系嘛，好多呢啲咁嘅本土消费嘅嘢，但系咧就用个新媒体去推， 冇错冇错， 多啲人去参与，变成一个 movement。我觉得呢个咧就唔系话纯粹系一个人嘅力量做得到， 唔系 啊， 你 系 要连结好多人 啊，而家变成经济体系啊， 系啊， 要用呢个角度去谂啊， 一个 movement 啊， 系啊系啊， 系一场运动，所以我话朱海迪系一场运动嚟嘅，唔系一个人咁简单嘅。如果你睇过嗰个纪录片，就系、是、法国纪录片啊，讲嗰个环保啊， 系 嗰、那个纪录片里边咧，就系讲点样发起一场运动，系、代表紧一个新嘅时代嘅价值观，包括咩咧？包括对议会问政，我觉得都系一种新嘅价值观， 系 唔可以再系翻翻去港英年代。而家最重要嘅改变系咩咧？因为共产党同民建联系一个同一个集团， 系系， 而特区政府亦都归埋呢个集团里 边， 呢、个就导致到一个质变啦。 系啦 ，the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个侧边系咩咧？无论你点样妥协， 系 你都唔会攞到一分一毫嘅利益攞翻去俾啲居民。 系啦系啦，所以市民咪觉得冇用咯， 做唔到嘢， 系啦，无力感冇用论。 点解咧？佢有着数，张建宗要见郑永信，见周浩鼎， 冇错， 点会见李姚松炎啫？ 而家直情系我哋多年争取嗰啲最尾政府系将张好牌送翻俾建制派， 唔使 系我哋争取嘅。 我话俾你听呢样嘢。我在政府年代已经目睹不少 了， 现在于今为烈比曾荫权更犀利，因为他们共产党只是要什么呢？他是更加高度将他整合在一起， 没错， 当他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执政党的时候，你是反对派面对执政党的时候，你怎可能跟执政党去谈判拿到一些 sweetie 回去给市民呢？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我觉得 是你只有冲击他，但你冲击他不是靠拉布那么简单，我觉得，而是你是要拿到一个民意的道德高地，这个是要讲知识，讲传媒的力量，调查报道，同埋讲怎样发动居民。 是是，大律师公会今次其实在一地两检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 亦都是多谢戴启思他们， 是啦是啦， 落应鉴他们起披肩发围，逼到林定国冇办法唔企前啲啊嘛，有得匿佢唔匿咩？你觉得？ 所以民主几重要啊？你话 唔系咯？即系话有竞争有民主就会带嚟一个改变，我觉得。 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就係話初選投票冇用。我覺得我哋係唔係淨係話嗱，我成日覺得泛民初選咧，我係唔贊成用負面宣傳、人格謀殺嘅方式去競選。 嗯， 而我覺得泛民初選係要顯示到一個質素同埋嗰個風範係咩咧？ 嗯， 係你話俾人聽我點樣好。 係， 我覺得呢個反而咧，我覺得係要即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翻呢、這個 係啦， 用呢種咁嘅方式係我。点解我会点做？ 系 我嘅优胜喺边度？ 系啦，大家认同嘅， 系啦， 支持我。 如果今次可以姚松炎初选胜出咧，硬仗嚟嘅，我话俾你听。 系， 你面对民建联嘅对手咧，我话俾你听，因为喺九龙西咧冇新界东个差距咁大。 系，好。 如果仲有一啲嘅即系阵营出人嘅话咧， 系有 咁咧，就算你最艰难啲仗，其实未必系初选，我觉得 系啊系啊， 而系点样打败建制派嘅候选人？ 但系要赢到先，赢唔到初选 系啦， 连入场券都冇啊！ 但系我唔系净系赢，我希望你系大幅领先喺初选里边， 嗯， 俾九龙西嘅选民睇到姚松炎系众望所归， 系咁要靠 咁样先至有机会打败呢个郑永 顺，系冇错冇错。 如果唔系，佢系只系 narrowly 赢少少，然后咧就四分五裂喺个初选过程里边搞到一镬粥，咁嘅话咧，边个胜出都好咧。都大镬， 系啦，冇错。 面对呢个建制派嘅策略嘅话咧，又有策略候选人，又有正式候选人一齐出嗰阵时咧，就大镬啦。 系啊，有界票吓，所以一月十四 系啦，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我。 三个票站，黄埔 A 出口对开嘅公共用地，石硖尾会堂嘅展览厅，加连威老道基督教协进会嘅大厦嘅地牢，系啦，三个地方系嘛，揾唔到嘅最简单去文兆街港铁站。黄埔港铁站 A 出口，嗱、这、呢个就系我嘅 tips 嚟啦。 系、嗯、好， 有机会再揾你上嚟啊！真系， 多谢你，多谢晒 ，thank you。 临投票之前上多嚟， 系啊，好， 祝大家，好啦，今集特别节目到此为止，拜拜。